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五十集，叔侄。几雷连日受刑，蓬头显足的带着枷锁横在雨中，听着有人走过来，接着打开了雨门，罩住他的脑袋，把他拖了出去。几雷被推上马车，过了一会儿又被拖下去，扔在了地上。周遭安静，只有墙角滴答着水声。几雷从地上爬起身，照着黑布袋问：“ 谁？” 水珠啪的紧碎，无人回应。几雷脊背发凉，他撑着臂试探地说：“ 海阁老。” 可是仍然没有人回答。几雷喉间滑动，往前西行，撞到了铁栏。他摸索着稳住身体，喊道：“ 不是海阁老，便是薛修卓，今日又想用什么法子折磨我，尽管来就是了。说话，怎么不说话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以为你不讲话，我便怕了吗？我不怕，我不怕！” 几雷垂头，在壁间蹭到了布袋，挪动着眼珠，看见了正前方坐在椅子上的沈泽川。沈泽川一袭月白，搭着椅把手，撑着手，面无表情地盯着几雷。几雷喉间溢出笑声，他扒着栏杆，挤着脸，阴声说：“ 是你啊，中国的野狗，孽畜，找你师叔干什么？替齐刚报仇，还是替你自己报仇？” 沈泽川一言不发，那双含情眼消了笑，便只剩沉甸甸黑漆漆的注视。几雷甚至在其中找不到恨，他觉得坐着的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条饿狠了已经开始啖人血肉的丧家犬。几雷沉下眸光，憎恨地说：“ 几家无好，断了纪刚命脉的人是你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沈泽川，杀了纪牧的人是你们沈氏，蹂躏了华平亭的人也是你们沈氏。活了这么久，你怎么面对自己？你是纪王冤魂下的恶鬼，你是身为苟且偷生的延续，你该被千刀万剐。” 纪雷低声笑起来，略显癫狂。“ 你以为我会怕你？没人要的野杂种，脱了你的裤子跟着小儿就能混出好日子？” 沈德川也笑。“ 好笑吗？进入我的境地也是来日你的境地。 我好怕呀。” 沈泽川放下腿，思索一般的靠在椅子上，他一开口就带着轻飘飘的讽刺。沈泽川起身蹲在栏杆外，对几雷渐渐笑出声。他疯狂又克制地说：“ 恶鬼、杂种、野狗、孽畜。”你说的对，那都是我。我便是茶室天坑里爬出来的恶鬼，沈巍自焚后留下的杂种，无家可归的野狗，千人唾骂的孽畜。你这般了解我，师叔，我太喜悦了。 季雷不能自控地颤抖起来。沈泽川逆着他，眼神远比他当年更加阴鸷，仿佛这层惊艳的皮囊下已然死掉了一个人，活下来的是只不知姓名的兽。沈泽川靠近栏杆，端详着季雷畏惧的神情。 五年前这里跪着的人是我，你送我入昭罪寺那一日对我说了什么？ 季雷吼眼发紧，他想回答却说不出来。沈泽川虔诚地说， 我有好好感念诸位的恩情，每一日每一夜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你问我？你在问我呀？ 季雷抵着栏杆看着沈泽川的笑容，倏地向后挪动，沈泽川的眼神变得阴厉，他倨傲地对季雷招了招手。季雷没动，用背部靠着墙，不肯再接近沈泽川半分。 阶下囚都是待宰的牲畜，师叔，你怎么敢问我呢？ 你还能怎么样？杀了我！ 我们叔侄难得聚首，玩的时间都不够，我怎么能这么快杀了你？ 沈泽川拇指划过栏杆，他放柔声音：“ 你不开口，是觉得有机可乘，揣着那些秘密，谁也舍不得碰你。行狱里的日子更舒服，不仅吃穿不愁，还性命无忧，有潘如贵作伴，闲暇诸多，逍遥快活。” 季雷冷汗层层，他贴着墙，不再直视沈泽川的眼睛。 可是欢愉之日都是转瞬即逝的，只要舌头还在，缺条腿，断个臂，弯双眼，通通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几个月前，师叔请我吃驴豸，那一次我没尝到。哎呀，此刻长夜漫漫，正一把酒相淡。 沈泽川指尖划出薄刃，刻在栏杆的缝隙间。 季雷，下酒了。 你疯了，沈泽川，你疯了。 季雷深井一字一顿地说。 我疯了。 沈泽川凝视着他，肯定地回答。 你怎么敢碰我？还好提着你的脑袋，你怎么敢碰我一根毫毛？ 季雷恶声。沈泽川又愉悦起来，带笑说， 师叔，你今夜怎么总是讲这样令人开怀大笑的话？我来到这里，你以为是谁叫我来的？ 休想蒙我！ 沈巍死了。沈巍自焚那日，听说敦州剑心王府火光冲天，他烧得面目全非，被锦衣卫拖出废墟，挂在敦州城墙上，受人唾骂。我没亲眼见着那样的场景，但是我这些年不断地试图去想。我想来想去，终于发现了一件事情。他通敌大计已经成功，临阵倒戈不是更加自在？端州已经沦陷，他率兵前迎 K 与边沙骑兵会合，赶在离北铁骑渡过冰河之前拿下曲渡。可是他那样害怕，怕他畏缩不前，只敢后退。他已经成功了，前进才有胜路。但是他不断后退，就算他是个酒囊饭袋，也应该知道后退才是死路一条。 季雷加重呼吸，厌恶地说：“ 因为他不敢，边杀十二部，谁会把他放在眼里？他通敌之时，便已经是个死人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